第123集，找点事做。冬天是藏肉欲冬的季节，连健身房里的人都明显少了起来。温小辉成了那个每天来报道的奇葩，健身房里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。温小辉塞着耳机，拎着水壶往跑步机走去，一个肌肉男过来捏了一把他的屁股。 哇哦，好翘啊。 贱人，再摸你得倒找我钱。 这人是他的私人教练甜甜，虽然外表是1米8的肌肉熊，却有一颗粉红的少女心。 我验收一下我的工作成功吗？ 瘦了8斤了，离我的目标还有5斤呢。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不要再关注体重，重要的是线条，是形体 body。瘦得跟麻杆一样，再轻有个鸟用啊！一个完美的零，除了长腿翘臀有力气的腰之外，还要有体力，懂不懂？ 哈，像你一样。 是，像我一样。 那你怎么还跟自己的右手过日子？ 靠，我偶尔也是用左手的。 温小慧懒得理他，开始做起热身运动。 哎，那天来接你的帅哥真的不是你男朋友啊？ 不是。 炮友？ 不是。 真的没睡过？ 真没睡过。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他可不喜欢你这型的。 林硕的眼光有多高，温小辉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就他这种档次的，人家第一次都没看上呢。 哎呀，你先介绍一下嘛，说不定他会被我打动呢。 哈哈，你饶了我吧，姐姐，你都比他壮一圈，他喜欢小鸟依人良家妇男型的。 那是他没试过我这样的，试了就不一样了。 哈哈， 温小辉朝他呵呵了两声，开始上跑步机了。甜甜开始调整坡度。 喂，加坡度？你想玩死我啊？ 你的腿部肌肉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有力量了，是时候增加一点点难度了。20分钟，跑完来瑜伽室找我哦。 靠，贱人！ 甜甜扭着屁股走了。温小辉插上耳机，一首激昂的音乐钻进了大脑。他调整呼吸，开始了一天的训练。上一次的鼻梁手术很顺利，用假体固定住了断裂的地方。但他不太满意假体的效果，虽然是又高又挺，但他怎么看都觉得假。跟医生商量过后，决定等1-2年后鼻骨彻底长好了，就把假体取出来，到时候视情况而定，是换成自己的耳骨，还是能彻底摆脱假体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只要等1个来月消了肿，他的鼻子就看不出异样了。他在积极地减肥健身，他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把自己调整回最好的状态，那么即便离开了洛邑，他也还是生活在黑暗中。他不想那样活着。跑完步，他跟着甜甜开始做全身肌肉的塑形。以前他非常讨厌运动，又累又会流汗，可现在他体会到了运动的乐趣，既能让他在一段时间内忘却所有的不愉快，还能让他回到家之后睡个好觉。而且在这里有人陪他说话，陪他喝茶，让他不至于太寂寞。训练完之后，他想拉上甜甜去吃饭，甜甜说有约了，他只好给黎硕打电话，黎硕刚好有空，俩人约在一个西餐厅。温小辉刚洗完澡，一身清香，穿着一身运动服都挡不住时尚的气息。李硕远远看到他，朝他招了招手。温小辉走了过去。 李大哥，久等了。没事，我刚到。这么有精神。刚运动完，兴奋嘛，点菜吧，饿死我了。看到你这么有精神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前几个月来彭城的时候，真是很糟糕，是吧？我知道。那段时间确实相当糟糕，活得浑浑噩噩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我胖的牛仔裤都穿不下了，我就被吓醒了。你现在这样，我很欣慰。 让你担心了。李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特别特别好的人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。 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，相识一场是缘分。来，碰一下，庆祝你减肥成功。 嗯，好。 俩人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了工作。黎硕的事务所刚起步，非常忙，但看他言辞之间的兴奋，显然前途大有可为。温小辉很替黎硕高兴，他觉得自己也该考虑一下以后了。刚好黎硕也问了起来， 过完年你想不想找找工作？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。 嗯，我不想去给人打工了，想自己开一家小美发店，赚得够活就行了。 也好，找点事做很重要。 嗯，是啊，找点事做就不会胡思乱想。 温小辉用勺子咬着冰淇淋，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，那冰凉的刺激让他的牙齿微微有些打颤，寒气直冲脑门，思维好像一下子活了起来。不知怎么的，又无端端想起了洛邑。刚到彭城的时候，他日也想夜也想，常常要靠酒精或者通宵游戏来麻痹自己，让自己疲倦到了极致才能倒头就睡。现在已经好多了，每天想起那些糟心事的时间明显下降，而且似乎也不那么痛了。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他除了坚信这一点别无他法。黎硕把他送回家后，他一个人研究起了韩国某个美妆大师的新书。老本行扔了半年，是时候该补充一下新鲜血液了。正看着呢，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罗瑞给他发了一封邮件。这个邮箱是专门为了联系罗瑞建的，俩人时不时通信，这是他唯一联络冯月华的渠道。冯月华比他想象中要坚强理智，这段时间反而在安慰他，给他看自己在美国的照片，让他放心不少。他以为这次又是冯月华有照片了，急忙打开了，但这次没有照片，只有简短的一行字。 哎，少群找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给不给？他说他不是要告诉洛邑。 温小辉愣了愣，考虑了片刻， 给吧。少群既然帮过我，应该不会再把我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欠少群一份大人情。 很快的，那边又回信了。 Baby， 我好想你。 我也想你，想死了。 过完年我想办法去找你，你等我。 温小辉回了个 kiss， 眼前有些模糊。一部电影没看完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，他预感到是少群，一接电话果然是。 少公子。 嗯，在哪儿呢？ 在彭城。 不用防着我，我要是想告诉洛邑，不会等到现在的。 少公子，谢谢您。 没什么，我高兴就行。我也打算去彭城。 啊？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，在京城我家老管着我，太烦了。我想去沿海一带发展，正好有朋友在彭城，我们在谈一个项目，你来帮我一段时间。 我能帮您什么呀？ 我暂时缺个公关，我记得你酒量不错。 您开口了，我义不容辞。 他不愿意欠人人情，既然少群有用得着他的地方，他就是喝吐了也不会推辞。他在巨星混了那么多年，交际能力绝对合格，在彭城这个大娱乐都市，应酬的场合确实需要他这样能侃能吹能捧能喝的人。少群这种外地来的太子党，既要跟当地的权贵混熟关系拜山头，又不能降低丝毫身段，所以需要公关。不管少群当初帮他是不是为了今天能用得着他，他都感激少群。而且跟少群这样的人相处，互惠互利， 两不相欠，其实是最好的方式。 嗯，那就好，等我到了联系你。 没过几天，少群来了彭城，约他出去。 你是不是胖了？ 胖了一点儿，正在减肥呢。 你现在这样正好，太瘦了很难看。